追寻智慧的思绪，感受悠远的情怀，加长读书时刻。 第五十一节，向死存在与此在的日常状态。对日常平均的向死存在的整理工作，是依循以前获得的日常状态主结构制定方向的。在向死存在中，此在对它本身之为一种别具一格的能在有所作为。日常状态的自己却是常人，它是在公众解释事情的讲法中组建起来的，而公众讲法又是在闲言中道出自身的。据此，闲言就必定会公开出日常此在以何种方式向自己解释其向死存在。构成解释基础的向来都是一种领会，总也现身着的亦即具有情绪的领会，所以就必得问一问，在常人的闲言中现身的领会如何展开了向死存在，常人如何领会着而对此在的这种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不可逾越的可能性有所作为，何种现身形态向常人开展出委托给死亡的情形，其开展的方式如何。日常共处的公众印鉴，把死亡认作不断摆到眼前的事件，即死亡事件，这个或那个亲切的人或疏远的人死了，每日每时都有不相识的人们死着，死亡作为熟知的室内摆照眼前的事件来照面，作为这样一种事件，死亡保持在那种用以描述日常照面者特征的不触目状态中，常人对这种事件也已准备好了一种解释，对此道出的话以及多半是有所保留的躲躲闪闪的话，都像是说人终有一死，但自己当下还没碰上。对有人死了的分析，将明确无误地展露出日常向死存在的存在方式。在这类说法里，死亡被领会为某种不确定的东西，最主要的是这种东西必定要从某个所在来到，但当下对某一个自己尚未现成，因此也还不构成威胁。有人死了，散播着一种意见，仿佛是死亡碰上常人。公众的死亡解释说有人死了，因为每一个他人与自己都可以借助这种说法使自己幸福，不恰恰是我，因为这个常人乃是无此人。死被资评为一种摆到眼前的事件，他虽然碰上此在，但并不本己的归属于任何人。如果说两可向来为闲言所固有，那他也为说到死的话语所固有。死本质上不可代理的是我的死，然而被扭曲为摆到公众眼前的对常人照面的事件了。在上面这类话语中，死亡被说成是不断摆到眼前的偶然事件，这种话语把它充作是总以现实的东西，而掩藏了它的可能性质，并从而一起掩藏了隶属于它的无所相关和不可逾越这两个环节，从此在的别具一格的隶属于其最本己的自己的能在着眼。此在随着这样一种两可，就把自己放到了在常人中失去自己的地位上，而常人则为此首肯并增加了向自己掩藏其最本己的向死存在的诱惑。有所掩藏而在死面前闪避，这种情形顽强地统治着日常生活，乃至在共处中最亲切的人们恰恰还经常劝临终者相信他将逃脱死亡，不久将重返他所操劳的世界的安定的日常生活。这种操持帮着他更充分地掩藏他的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存在可能性，想通过这种办法把它带回此在。常人就以这种方式为其提供对死亡的持续的安定而操劳，这种安定作用其实却并不只对临终者有效，而且同样对安慰者有效，甚至在亡故的情况下，公众意见还要不让这种事件打扰他为操劳的心安理得，还要求其安定， 他人之死常被看作给社会带来不便，甚而至于看作公众应加防范的不治之事。这种安定作用把此在从他的死亡排除开去，而与这种安定之举同时，人们还以保持沉默的方式调整着人们必须如何对待死亡的方式，并由此通情达理而获尊敬。对公众意见来说，想到死就已经算胆小多惧，算此在的不可靠和阴暗的遁世，常人不让微死的勇气浮现。由常人加以解释的公众意见的统治也已经决定好了选用何种现身形态来规定对死亡的态度，在死之前危。于是此在作为被委托给了不可逾越的可能性的此在，把自己带到自己面前来了。常人则操劳着把这样一种危倒转成在一种来临之的事件之前怕。此外，危被当作怕而被弄得模棱两可，这种意义两可的危则被当作软弱，而自信的此在是不该实知这种软弱的。按照常人的无生于余令，理所当然之事就是对人总有一死这件事实淡漠处之。这种优越的淡漠的教养使此在异化于对其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能在。诱惑、安定与异化却标识着沉沦的存在方式。日常的向死存在作为沉沦着的此存在，乃是在死面前的一种持续的逃遁。一向本己的此在实际上总已经死着，这就是说总已经在一种向死存在中存在着。然而此在把这一实际情况对自己掩蔽起来了，因为他把死亡改铸成日常摆到他人那里的死亡事件。这类事件有时倒令我们更清楚地担保人自己确乎还活着。然而凭借在死面前的沉沦逃遁，此在的日常状态倒证明了连常人本身也一向已经被规定为向死存在了。即便他没有明确地活动在一种想到死的状态中也是这样，即使在平均的日常状态中，此在的本质也始终在于这种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不可逾越的能在，即使其样式是为一种针对其生存的最极端的可能性的无动于衷而操劳也罢。我们将尝试更中肯地阐释沉沦着向死存在以及在死面前闪避，从而确保向终结存在的充分的生存论概念，而对日常的向死存在的澄清工作同时也就为我们将做的尝试提供了指示。我们也使在什么面前逃遁这一点在现象上足够明白可见了。依据逃遁所逃避的东西，就必定可以从现象学上筹划出闪避着的此在本身如何领会着他的死亡。